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線。 好，翻到嚟啦，系啦，今日剃咗須啲靚仔啊， 唔剃須嘅靚仔啦。咁啊，星期五，咁啊，我發個腦，咁啊，今日係本土最前線，我哋賣 video 本土最前線，逢星期五有我啊，其實本應係得我一個啫。啊！之前請嗰啲嘉賓，咁因為咧就想將啲時間擺多啲喺封煙啊，多啲互動啊咁樣，所以大家可以踴躍打電話，但就唔好而家，大佬至少都講講今晚想講啲乜嘢先，係咪先？即係唔係話淨係我喺 Facebook 預告，我喺 Facebook 都冇預告啦。咁咧陣間咧就可以即係大家去踴躍啦，打電話嚟啦，咁啊講開少少啲有啲咩嘢想今晚有啲咩 topic 啊想講啊咁啊，今晚會預先講講一講先啦，最主要都係講下啲本地啊，咁啊韓國瑜今日嚟啊咁樣嚇，因為韓國瑜呢個 topic 都之前都講過，亦都想再即係講一講我對韓國瑜嘅睇法啊，亦都想你哋封煙過嚟啦。喂，究竟啊高雄市市長咁嗰個現象啊咁嗰啲嘢係咪？跟住咧，然後咧就咁就即係大家都可以攞封煙上嚟咁講講啦，咁有啲唔識嘅咁啊，梗係嗰啲就唔好打電話上嚟咁，係咪先？咁有啲可能對韓國瑜有啲睇法。咁譬如你講我哋喂本土派嚟講，最主要你講韓國瑜個現象就係話，喂屌佢共產黨支持佢喎，佢靠攏共產黨喎，佢支持九二共識喎，咁嗰啲嘢，咁大家都可以封煙上嚟，咁大家都暢所欲言啦。咁當然我自己個人睇法就我就偏向算唔算支持韓國瑜咧？我就唔。又不算好支持，只不過我個人對民進黨那邊有少少，即係我自己個人啦，我不是咁中意民進黨那邊嗰啲作風，我覺得是很撚左膠啊，同埋好撚假大空啊，講即係講啲意識形態嗰啲嘢，呢度又唔撚找數啊，咁即係係咪先？即係嗰啲啦，咁樣即係你譬如你話喂，唔係喎，佢屌支持獨立嘅喎，咁民進黨咁屌你獨立咗喺邊撚度咧？佢完全執政啦，已經係咪先？仍然都是那個現狀，係嘛？咁你究竟傾同大陸傾，定係自己獨立咧？咁當然依家你台灣同埋大陸有個啲好撚得意嘅敵我矛盾啦。咁喺韓國瑜依度已經睇到出嚟㗎啦。一方面又話要屌你唔撚排除武力收復台灣，然後就高雄市市長去撚到即係話要去港澳兩地啊，同埋廈門啊嗰啲考察咧，又高規格接待。咁點解咁撚得意嘅咧？即係屌即係依啲咁嘅情，即係依啲咁嘅海峽兩岸嗰啲關係。咁譬如你話喂，做好撚 detail 咁樣去，我可能試下鬱敏啊，其他人咁分析梗唔得啦。咁但係好撚得意噶嘛？一方面你係要靠攏喺個民主制度選出嚟嘅高雄市長。咁啊當然啦，有啲人咧喺度成日喺度講咧，又話屌都唔係啊，都係共產黨幫手啊，網上輿論啊，都係共產黨幫手做依、這個網上軍啊，網軍啊，又屌又 check 緊嗰啲 Google 嗰啲搜尋量，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咁撚多，屌講嗨咩？人哋台灣個民主制度出嚟嗰、那個，屌你都人哋首先你信唔撚信個民主制度先，台灣嗰、那個，喂人哋都已經屌直接一人一票選噶啦，嗰啲嘢唔撚同你香港啊，屌你冇係咪先？你香港啲全部都功能組別嗰啲係嘛？咁差得太遠啦！咁韓國瑜訪港最主要咧，咁啊佢啊遵守翻自己選舉承諾先啦。首先呢一樣嘢，即係你撇除咗咩喂啊，係咪韓粉啊嗰啲？我就真係唔係韓粉嚟嘅啫，我只不過咁撚啱有份去睇一睇，咁我自己睇過，我自己亦都有啲分析。是咪先？即係如果我對韓國瑜現象嘅分析就係話，屌你老尾閪，最撚主要就係之前投開民進黨嗰啲就唔撚中意民進黨啊嘛，依家咁而咪投個對家咯。屌你依一樣嘢香港人冇啊，香港人就係永遠屌你永遠都係要投贏嗰、那個，啱唔啱啊？即係唔撚即係投開嗰個就投嗰、那個，永遠唔撚肯轉。 屌你就算嗰個做撚錯嘢都係唔撚肯轉嘅，屌你依家你係依家你哋啲咩啲香港人比較即係可能即係支持民主啊，或者支持香即係香爭取民主啊，或者支持香港獨立啊，或者修憲派啊，即係本土派啦、啊，都成日喺度質疑緊人哋。人哋台灣究竟高雄點啊？我話喂點解屌咗投個喂支持九二共識啊？拼經濟啊？唔撚講政治啊？喂人哋就係唔撚需要講政治啦嘛！就係台灣依家啱唔啱啊？咁啊，高雄市市長韓國瑜咁今日啦，22號咁一連七日咧出訪香港、澳門、深圳同廈門嘅咁啊，中午咧就係咧同依個林鄭月娥就聚面，咁好撚得意嘅。咁你話依一個係咪政治公關 show 咧？就以共產黨呢一面嚟睇，就一撚定係噶啦。點解咧？屌你啦！因為咧，台北辦啊，香港台北辦啊，嗰、那個辦事處啊，嗰、那個處長啊，都仲未搞到嚟香港啊？點解？因為仲未批佢嚟香港，因為要接任噶啦。啊，即係等於等同領事館咁樣嗰、那個功能嘅係。依家就只不過一個代處長就做撚住先，仲係一路喺度拖撚緊。咁點解咁撚得意咧？屌你老母台喂，高雄市市長韓國瑜你就高規格接待，然後台北辦嗰個你就拖撚住，超遲遲都未撚換屆，未撚換個處長。屌你老母依啲仲唔撚係？屌你老母仲唔撚係？即係你會睇到就係話喂韓國瑜特別高規格接待，咁然後依家咧啲人咧就喺度話啦，喂係啊，咁梗係啦，共產黨靠攏，唔係即係佢靠攏共產黨，佢支持九二共識，佢就都一個中國啊嘛，支持話，但係你要知引導喂，你哋啲撚嘅成撚日喺度扭曲咗九二共識，九二共識只不過一談判上嘅一個基礎，係咪先？嗰個談判基礎就係九二共識，但係最即係仲有一樣嘢係一中國表各自表述一個中國。我就唔撚明點撚解就解，屌你個撚個就跟撚咗習近平嗰套就話屌，哦一中國表就即係屌你乜，即係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然後蔡英文一鳩跳出嚟就喺度講就話，唉係啊，唔撚可以承認，屌你老味，喂，其實如果你講以陰謀論，我覺得屌你喂，蔡英文其實係同共產黨夾撚埋嘅喎，即係民進黨係咪先？你哋咁樣中意講陰謀論，咁啊依家講啦，咁啊係依家咧，咁啊佢最緊要咧嚇，韓國瑜咧選舉期間咧講咧就係貨要出得去，人要進得來，台灣發大財，咁依家佢咪承諾緊咯，係咪先？啊，即係佢依家，咁啊上年佢高雄嗰個選舉，佢真係打經濟牌啊嘛，同埋佢係避得叻嗰啲嘢，佢係唔肯同你講經濟。佢就算講你啲乜嘢九二共識，佢都隱隱晦晦㗎啦，係咪先？佢都話兩個不要懷疑，一個不要懷疑，屌啲共產黨要收翻台灣嘅決心，一個就唔可以懷疑，屌啲台灣人爭取民主嘅決心。屌你咯，我就唔撚明點撚解啲撚嘅永遠解讀就淨係屌啲解讀咗，淨係圈撚咗佢，屌啲乜共產黨收翻台灣嘅決心，然後就再將佢解讀就屌你老母，原來韓國瑜咧係支持呢、這個屌你共產黨收翻台灣啊，或者統一台灣嘅決心。喂，可以調撚轉嚟解讀嘅喎，其實。你例如依家你韓國瑜，咁你依家又去廈門啦簽約啊，今日又同香港簽咗2000幾萬呢、這個合約啊，農產品啊嗰啲。喂，佢首先又去咗新加坡啦，南南啊嘛，依家佢依家係，咁依家從中國啦嚇，中國大陸嘅南方啦，就再簽埋約啊嘛，即係之前就南洋啦，依家就中國嘅南面啦，即係包括香港啦，咁樣喂，南洋嗰邊就。撇除咗先啦，你淨係講依家中國大陸，喂，依家你大陸對台灣嗰個政策同態度，如果你即係宏觀咁睇就話，喂，屌你老味，敵我矛盾關係啦，你可以話係點解啊？喂，一來台灣佢自己本身佢自己個嘅依一個地區啦，其實我自己都當一個台灣國嚟嘅，屌其實。即係只不過，喂，屌你老！依家你台灣嗰個問題同大陸，依家你啲咩啲九二共識啊嗰啲咁嘅嘢，其實喺度講緊又話，其實我係覺得台灣已經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嚟嘅咯喎。 即係我可以幫台灣人咁講喎，只不過佢喺外交上面屌你乜俾中國大陸搞鳩佢啫嘛，係咪先？即係嗰啲嗰啲邦交國啊，嗰啲你係要屌你乜將佢啲邦交國要即係中國大陸嗰啲即係嗰啲非洲啊嗰啲乜撚嘢嗰啲逐個逃台，佢係爭邦交國。同埋證明上面啫嘛，即係你冇一個台灣共和國國歌名嘅啫嘛，咁好啦，咁關乜撚嘢韓國瑜同埋屌大陸九二共識事啫？即係你話中港關係呢一樣嘢事，點解要加拉埋嚟講啫？喂，你要知道，其實台灣依家唔撚係政治人物話事嘅年代啊嘛，已經去撚到。即係台灣已經嗰個政，即係嗰個民主進步嘅程度，即係再講多次俾你哋聽啦。台灣嗰個民主進步程度已經係高撚過香港好撚多噶啦。人哋係可以選擇，喂你會救台灣人怕共產黨？屌你老尾！我相信屌你喺即係。華人唐人的地區裏面最撚多人怕共產黨的就是台灣，喂而在民主制度上面最撚完整的就是台灣。點解我會話台灣的民主制度完整呢？因為佢哋啲人都開始清楚咩叫民主制度啦嘛。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啊，韓國瑜佢依即係或者國民黨反勝啦，你喺九合一過界。喂，最撚主要就係喂台灣人厭撚完咗依個屌呢個政黨政治，亦都厭完咗意識形態，亦都可以某程度上講咗台灣人已經唔撚需要去追求意識形態，亦都屌你老獨唔撚獨立關我撚事咩？其實台灣屌你老母，我自己又有 passport， 我自己又有貨幣，又有自己金融體制，屌又有自己軍隊，喂夠唔夠大陸打一樣嘢啊？但係你要知道大陸屌你老母，你要收翻台灣得單一個渠道就係屌一桶屌真係開。真係喐手打嘅啫嘛，但係打唔撚喐，我哋怕乜鳩啊？喂，台灣佬唯一怕你共產黨嘅嘢就係你喐手嚟打鳩我嘅啫，你唔撚嚟喐手打鳩我，你閪得你啦！屌你老母喂，國會總統選舉齊撚曬，今日我終於可以投一個你哋聲稱話我係投共我未共嘅韓國瑜，其實我覺得就唔撚係嘅。如果你用呢啲如果你用啲台灣新聞評論員嗰啲咁嘅方法去評論咧，咁我覺得屌你喂！如果你話依家哇韓國瑜喺度靠攏中國喺屌你咪又翻大陸簽幾多億合約啊，又話唔知五年之內要5億啊，定到1億啊，農產品嗰啲交換，喂咁樣樣你話喂咁樣樣嚟同共產黨攞著數，喂屌你老母攞著數啊緊㗎啦，都係有四成台灣有四成嘅出口本身都係出口去大陸㗎咯。喂，同埋陳菊啊嗰啲啊，屌你老母，你抄翻資料啦！陳菊啲去咗大陸 N 次啦，又去交流，又去攞合約，屌你老母，喺韓國瑜勤力啲啫嘛，去咗幾個地方啫嘛，係咪先？同埋佢依數一定要找，明唔明啊？係咪先？咁啊呢一樣第一，咁啊第一樣想講噶啦，咁到時睇下大家再可以再咩啦，費事一講啊，陣間係冇撚曬啲封煙時間，係咪先？咁啊，跟住又再講，睇下今日啦。最主要我哋即係講翻本地啦。即係如果你講韓國語依樣嚟講，你即係歡迎封煙，或者可以再探討下台灣嘅問題啊，或者喂，究竟啊投唔投共好啊咁樣啊？跟住嗱，依家咧就有個電嗱，啱啱有個電話入，咁或者呢一段咧，我都可以睇下啊，聽眾有啲乜嘢想講，咁可以接一接聽電話先。啊，安仔啊，安哥。咁啊，電話24404088。嘟嘟。 喂， 係咪安仔咧？ 係啊。 嗯，你好。 你好， 我係法國佬，有咩想講啊？啱啱就我又講緊台灣嗰個高雄市市長嚟香港，我亦都對佢有啲嘅睇法，亦都覺得咧，我覺得有啲人就誤解咗佢同埋台灣嘅政治環境啦。依家就咁樣。 係，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韓國瑜呢單嘢咧，同埋之前嗰個脱歐公投咧，你見到就係咧。 啲人其實好撚蠢嘅，佢係咧投完票之後先走去 search 走去 Google 喺度揾Brexit 係乜嘢啊，歐盟係乜嘢啊，跟住咧韓國瑜呢個又係投完票之後咧，啲人先走去 search 啊乜嘢係九二共識啊，乜嘢係咩一中國表啊咁，即係你見到其實。即係唔係華人嘅，係全世界咧，即係蠢人係佔大多數嘅。你永遠咧，你啲政綱啊啲嘢咧，你好簡單嘅啊，人人發大財啊，人人有屋住啊，你唔使理點樣執行噶，你求其鳩噏幾句咧，即係啲人覺得啊好聽喎，就投票俾你噶啦。係 㗎。 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好似之前劉小麗咁啫嘛，乜鬼嘢免工退保咁樣。係 噶， 你要認真諗咧， 傻鳩 啦！但係啲人就投俾佢喎， 唔撚會轉言㗎，所以你民主黨嗰啲咩23條頂住23條，你其實鳩噏咗好撚多年㗎，但你永遠都係喂頂住23條，然後你可以後面括即係譬如我哋要串鳩佢，你跟住後面雙頭不交括好屌，其實已經屌要過隨時過得㗎，因為過半數就得㗎嘛。係 啊， 但你永遠冇人轉言㗎喎，屌你老尾！喂，淨係喂最戇鳩個口號咪關鍵一直咯， 係啊係啊係啊，從來都冇關鍵過嘅。你睇下最近嗰啲投票係知咩事啦？ 嚇，係啊，關鍵唔撚見咗嘅一直啊嘛。咁但係喂，但係你會覺得即係你係覺得就係話喂，咁講翻韓國瑜啦，即係上年高雄選舉嗰樣嘢啦，即係其實都過咗好撚耐，只不過佢今晚嚟香港，咁我亦都觀察咗好撚耐。咁啊，即係所以都再攞出嚟講講。喂，咁其實你對佢個睇法，即係你覺得，喂，佢都係鳩噏嘅啫，台啊，係嘛？高雄發大財嚇 嚇，即係覺得佢係咪共諜咁啊？話 你自己認為我冇話你係咪，即係我冇話你嘅睇法，佢係咪共諜？即係會媚共啊？即係靠攏共產黨啊？咁其實我覺得就靠攏共產黨冇撚問題嘅。如果以依家台灣人嗰個立場。真係㗎， 係啊係啊，其實就我覺得佢識包裝自己啫，即係知道邊啲嘢有選票嘅，咁咪立過去咯。即係如果今時今日佢如果黐美國，又係有好多著數嘅，佢一樣都可以黐美國嘅。所以我覺得佢又唔係話咩共諜啊咁樣嘅，佢都係睇票啫。 其實係啊，喂，我嘅講法就係話，屌你，喂，即係我再嗱我再釐定少少我自己睇法就係話，喂，你知撚到？台灣已經係台灣人已經係用選票去控制邊個同我攞撚到著數啊，而唔係邊撚個同我爭取到喺政治上面個乜撚嘢，我邊撚個地位，我係咪一個台灣國，我定係屌究竟我係屌你乜中華台北定係屌你乜台灣共和國？屌你咯，佢哋都冇乜撚嘢關心我，最緊要喂屌你老窮，喂台灣四小龍威撚過啊大佬，你高雄我又去高雄睇過啊，我唔係高雄咁撚樣嘅。喂，明明嗰陣時叫你喂小學你睇嗰啲咩社會教育嗰啲有咩高雄唔知點撚樣，又香港四小龍，又新加坡咁撚樣嗰啲韓國香港，喂高雄嗰啲乜撚又船廠嗰啲，喂我上次去撚度屌你老，好撚恐怖喎、啊，真係好撚似屌你，即係整得好交關 嘅 車站嗰啲 便利方咁咯。 喂，咁你依喂你依家就係話喂我高雄人台灣人就話喂屌我窮啊依家。我窮啦，共產黨有著數，咪屌你老母閪！咁嗰喂咁我啲貨賣得出又近近地，咪屌你老母買大陸咯！咁而家啱㗎，大陸零食又短缺，屌你分分鐘屌你遲下呢啲大陸都要由啲豬肉都要由台灣屌你老母，即係再出口翻去大陸啦，係咪先？啱唔啱啊？ 其實係啊，即係永遠咧，即係賣台最落力嘅咧，就係嗰班台商，一有錢賺就真係乜都得㗎。 乜你？唔係啊，安仔，你要知道，喂，依家個問題就係已經去緊到，喂，台灣人就係要揾錢啊嘛，我理怪得你嗰個咩共產黨，佢係唔撚驚你共產黨，你唔撚同香港啊嘛，屌你香港仲係共產黨控制咗成個政府啊嘛，依家係包括立法會，啱唔啱啊？咁梗係要屌你老乜，咁梗係逢共必反啦，人哋嗰啲反共反撚曬㗎，人哋啲台灣嗰啲反共又好，屌你老乜，即係就算佢自己同國民黨嗰啲嗰啲譬如專權統治，喂你依家仲點？喂台灣仲點會係專權統治嘅一個社會啫？ 係啊係啊。 喂，同埋你哋擔心嗰啲嘢成日都咩？喂今日香港就明日台灣，屌你老尾，真係你唔好調撚轉嚟講啦！真即係我唔知阿安仔你哋係咪咁嘅諗法啦？又咩今日香你覺唔覺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㗎？ 即係調轉就係嘅，今日台灣，明日香港，差唔多。 你只鞋冇撚有咗，你調撚翻轉。香港應該要學台灣，而唔係話誒乜撚嘢。哎呀，你點樣支持一個？一定行唔撚通啊！同你講，台灣一國兩制啲黐鳩線嘅。喂，屌你老母！喂，如果你話喂依家叮一聲啊，韓國瑜咁一定唔會啦，因為嚟緊屌總統要去選噶嘛，大佬，佢依家唔會講。 係啊。 喂，就算佢一叮一聲講話啊，係啊，我哋屌要支持屌喂台灣回歸共產黨懷抱啊，你老母佢唔得即刻俾人彈劾。 係啊，佢都唔會夠膽講呢啲嘅，一定得罪曬全國人噶嘛。 同埋我肯，喂，佢都唔會咁講啦。喂，佢真係依家滑頭緊。喂，好撚明顯，即係我都想大家抽嚟一下，佢依家滑頭緊，即係喺度屌你老母，撚撚緊。 即係兩邊有著數 啊！好撚緊啲，喂，你有一樣嘢要知道，喂，點解林鄭月娥高規格接待佢，最撚主要就係共產黨，屌你老咩，要買，即係又唔係買下韓國瑜拍，係咪先？你始終依一個即係政治，即係如果你講華人社會裏面，你同選民即係。即華人裏面嘅民主政治體制，你即嘅社會嚟講，台灣叫做最成熟啦。咁其實你都唔多 啊， 你馬拉嗰啲都唔算嘅。其實馬拉只不過叫唐人比較多啊。咁我哋即你 投下票都可以熄燈嘅，嗰日嘥氣啦。 係咪先？咁你如果你話咁嗰邊就唔算華人社會，其實就即多唐人啫。喂，咁你？咁你共產黨知緊到，喂台灣有一個依個撚樣就隨時做總統嘅依家，我點解唔？喂，依家其實係共產黨靠攏佢，而頭先我都亦都想扮嘅。喂，如果你依家你韓國瑜做緊嘅嘢，佢根本就即係你可以當係草船借箭，啱唔啱啊？ 係啊！ 屌你 咪 你咪銀彈戰術咯！你屌你老母，你一方面啊喊打，另外一方面銀彈戰術係嘛？咁得啦，你銀彈戰術我咪放啲草船過嚟咯。屌你老母，佢揸個草船過嚟，你咪射啲銀彈過嚟咯。喂，跟住佢攞依啲公職翻去高雄， 又可以威威啦。 佢又可以威威。喂，依啲咪真係屌，依啲票咪投得過，唔係下下真係投撚咗個意識形態，又要屌你老母唔撚得，屌你媽要對抗個政府，要對抗共產黨。屌你，你對抗共產黨有好撚多方法噶嘛？啱唔啱啊？ 系啊， 系咪先？唉， 系啊， 阿安仔，咁你即系如果即系我问你啦，你自己本身喺住边区噶？喺香港？ 我住边区啊？新界西咯。 新界西，如果即系都系新西选民咯，如果咁。 系啊。 即係譬如咁啦，喂，如果我將你代入去高雄人啦，咁你如果你上年你會投阿韓國瑜定係陳其邁啊？ 哇！真係我諗咧，白票噶啦，即係好似而家香港區議會咁啫嘛，啲件件都係垃圾嚟啊！屌入去投張白票表下態咁啊！ 區議會都有啲後生仔幾好噶，依家 一啲啲區咯， 係嘛？ 係咯，即係唔係好似立法會咁啫嘛？你啲本土派 DQ 曬啦，咁你剩低一係泛民，一係保皇黨，係咁咪白票算咯，即係一定係咁噶嘛？ 你？或者會唔會投對家？因為之前都有啲話要投對家。 哦，即係咩？含淚投對家，周浩鼎咁啊？ 含笑啦，嗰啲就睇下。 咁又唔會嘅，投唔落手真係。你投完佢，佢又多十幾蚊喎，即係送錢俾佢咁喎，又唔鋸啊嘛。 咁又係，咪睇下到時個形勢點先啦。其實我自己本身就支持白票嘅，即係你兩個都投唔撚落，或者你對個制度有問題嘅，係咪先？即係你，如果你係要講翻，即係如果你話又想諗翻高雄嘅，咁屌你老母閪咁你屌你喂，你民進黨喺高雄執政三廿幾年，即係如果你講係高雄市就廿幾年，如果你高雄連埋高雄縣三廿幾年，叮一聲調撚翻轉，屌你喂，咁撚容易共產黨操控咩？你乜鬼上身咩？共產黨操控到咁撚多人，屌台灣解放咗啦，屌真係多鳩魚，你明唔明啊？即係有陣時你要知道阿安仔有陣時心即係。即係有陣時諗咗，喂，屌你老尾，你有冇分析過究竟乜撚嘢叫做民主制？民主制度其實真係好撚多人去攞個著數啫嘛，好撚多人投票去攞個著數啫嘛。咁我再好撚慎分析翻，再分析多次，台灣人唔撚使驚共產黨噶啦，係唯一驚佢老母喺射飛彈過嚟打鳩佢嘅啫。嗰啲乜撚嘢滲透啊，嗰啲即係咁嗰啲嘢，梗係你哋台灣人自己要。要啊！ 即係嗰啲共產黨紅嗰啲紅色滲透啊，例如你啲廟，即係我有啲師弟都話嗰邊啲廟宇嗰啲全部都係共產黨組織滲透曬嘅，咁滲透就緊㗎啦嘛。你爭在你最終最大基數投票嗰班人點諗啫嘛？因為講撚到尾，就算你韓國瑜你之後點樣行，就算你九二共識點傾，頭先都講撚過，屌你九二共識談判嗰、那個，屌你諗乜嗰個 slogan 嚟啫嘛？個內容都冇撚定過嘅，屌你一中國表仲喺噏撚緊，屌你仲喺鳩噏階段，然後就然後咪如你所講嗰啲撚嘢，唉冇撚你冇撚你個，淨係知哦投票結果出嚟，屌你咩閪先至去研究，其實我自己都係係咪先？ 啊，係係正常嘅，正常嘅。 係啊，咁仲有冇第二啲嘢會話？近來香港仲有冇第二啲嘢想呻下噶？阿安仔， 喂，其實都有噶，就係咧，尋日咪咩嗰個收緊新移民嘅投票又否決咗咁樣嘅，即最近你可以見到咧，就係咧原本係親泛民嘅嗰啲媒體咧，立場新聞啊、蘋果啊嗰啲，你見到佢寫嘢咧，啲語氣啊、啲風向係轉咗啊，開始咧數翻呢啲賣港嗰啲出嚟咧。即我覺得是為了嚟緊選舉咧，又諗住啊扮下親本土啊，即扮下為香港人啊，跟住就呃下本土派啲票啊。即我覺得呢個是有啲危險嘅，係真係要提防下佢哋嗰啲即係啲狗屎嘢咯。 唔係最緊要提防嗰啲選民就戇撚鳩鳩，又戇 撚鳩鳩， 好撚 似 嘅。好啦好啦，你中撚咗降頭，又閪迷迷入撚咗個投票站，又係抌撚咗個印俾撚咗，跟住轉頭行出嚟就， 又含淚啊！ 唔係都係一行出嚟就都係同隔離嗰個，唔撚可以俾民建聯贏嘅，屌你老母！ 係啊， 即係所以上次阿蔡東洲打埋嚟就話，屌你老母，其實係投對家噶。係咪先？支持投對家喎，一鳩狠狠地屌你，咪咁樣樣。喂，即係好撚簡單啫嘛！你又攞翻高雄嚟高雄市選舉，喂，民進黨咪熬撚曬底咯。 之後， 你唔撚熬底啊？屌你老尾！係啊，同埋我都預告埋啦，我都預告埋啦。即係韓國瑜一等定係選舉選總統噶啦，2020。 哦， 系 啊， 一定系佢 最大型片系佢啊嘛， 唔系话 佢冇第二个出， 唔系净系佢成个形势啊嘛，系咪先？系啊，你屌你乜？佢都屌你乜？佢一想推已经几个国民党，即系啲国民党大佬即刻走出嚟，然后佢都要澄清话未系一刀切唔选咁，即系已经屌好啦，大机会揾佢噶啦，已经系。 是啊、 我自己個人判斷啫，我又係同本台立場冇關嘅，即係我自己，你當我鳩估啦，咁但係我估呢啲就好撚，係咪先？因為你要知道，喂，佢係有成績攞翻高雄啦嘛，佢依家佢係爭在點樣同高雄市嗰啲選民交代佢點樣轉頭， 點樣找數㗎話？ 啊點？喂，咁佢一找撚數啦嘛，好撚易嘅啫，條嘢屌你！喂，我幻想埋俾你哋睇啊，屌到時一撚定係。整個好撚大型嘅集會，然後鞠躬道歉，啊，同高雄嘅選民鞠躬道歉，然後就去選總統，係啊，場面感人一定，跳起到嘅，咁樣樣去咯，咁啊就係咁啦， 好好， 喂，多謝阿安哥電話先，因為咧我哋第一節咧差唔多完啦，咁我都要飲杯水， 好啊， 多謝阿安哥， 好 啊，你啊多啲可以多啲啊。打電話嚟可以啊，逢星期五都可以，因為我都依家盡早接多啲，想接多啲聽下電話，即係聽下你啲意見，唔係淨係我一個喺度鳩啊，好冇？咁啊，電話24404088，我哋可以繼續接聽電話啊嘛。 好啊好啊， 休咁啊休，但係都休息一陣先，後講。 好啊，等陣。